新巧克力，连懒懒的猫咪也偷偷看你，难以抗拒你的美丽。 纯白呀不停，只为了与你相遇，我说爱的甜蜜，写幸福的日记，说我们的约定不要太过期，只想傻傻的赖着你。 你是我一首歌，所有寂寞都随你降落。 我是你小奇迹，收起任性，只怕错过了你。 Oh baby， 爱爱爱你这一生，只爱你。闭上眼睛，听见爱的话语，用白色的蜡笔。场婚礼，度过每个四季，永不分离。 Oh baby， 愿愿愿意，我什么都愿意。抱紧我，别错过爱的火机。你手心里握着彩色的秘密，让我们来好好珍惜。 全都是你，给你一个期许，就是如此确定，是注定的命运，你别想逃离，一起开始爱的旅行。 嘴角扬下去，两颗心慢慢靠近，跟着爱的频率，心跳加速呼吸，无名指上闪烁幸福的约定，爱你永远未完待。 爱上你，也就是从那时起，我 经被秘密，整个人就像风筝陷在你手里，总是我的世界因为有你变得再美丽。我不怕爱你路上遇上暴风雨，我要证明我爱的诚意，也不怕爱的奇迹燃烧我自己，我也愿意要对得起你，我这样爱你，我不能没有你，我不顾一切爱你，让我忘了我自己，我